老头说完话就不再发话了，一动不动地看着那条张牙舞爪的血龙慢慢移动。他们之间的气氛绝对比这风雪还要冷，大家只管低头吃面。此时那个叫刘涛的突然搔着自己的脖子说， 哎，我怎么感觉我脖子后面有东西在爬，啊，真痒，妈的，我头皮也好痒。 赵老板看刘涛连一口面也吃不下去，就让曹阳他们去看看他。当曹阳一翻开他的脖子，就吓得直往后退，差一点就掉落到山崖下。刘涛看到他的表情，深知情况不妙，连忙用手掏自己的后脖子，一掏就发现了许多白色的虫卵，当中还有很多黑色的虫子在蠕动。他连忙甩掉手套，吓得贴在了山壁上。白毅看到那虫子也低声呻吟了一声，安宗是恶心的直接把面都喷了出来。大家都散了开来，他们厌恶地看着刘涛，他一看到这些虫卵就慌忙开始脱外套，这种零下20多度的温度下，他开始疯狂地脱衣服，他们在边上的没有一个人敢去拦他。他脱下来的衣服的领子上也有许多这种乳白色的虫卵，他们恶心地看着他。很快的，他就在这样冰天雪地的山里把衣服脱光了。这时候他们看到他的身体上都是一滩滩白色的虫卵，像是白色的真菌长在了树杈上一样。他疯狂地抓着自己的皮肤，那些东西居然怎么挠也挠不干净。他的皮肤在这样的零下27度的低温下已经开始出现了冻伤，可是他似乎丝毫没有感觉到寒冷，还在不停地抓着自己的皮肤，一把把地拉着自己的头发。他们发现他拉下来的头发上也有许多那种白色的虫卵，白花花的一片，皮肤很快就被他给抓破了。 好痒好痒啊，受不了了。 而后他开始用别在腰间的登山刀刮着自己的肉。古有关公刮骨，但这样的削肉的情景看得简直是心惊肉跳，实在太刺激眼球了。没有多久，他的身上就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了，周围的冰雪都被他的鲜血染红了，他已经处于严重的冻伤的情景。照道理，这样的冻伤早就该让他的感官麻木了，根本不应该感到太阳，但他似乎是越刮越痒，头发已经全部被他刮下来了，身上都是一条条的血痕。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他算是完了。安宗想要上去拉住他，但是牛角一把拉住他说， 别当这种好人，这种虫子我见过，还记得我说过以前有马帮的人掉进前面的冰之坑里吗？40年后他们的尸体并没有腐烂，而身上具有许多虫子的外壳，如果猜得没错，这就是那些虫子的幼卵。 安宗看着不停在自己大腿上玩肉的刘涛，浑身上下也非常的不舒服，也有一种恨不得脱衣服挠痒的冲动。白毅按住他的手说道， 别脱。 曹阳惊恐的也想要开始脱衣服，但是被赵老板一把抓住手说， 你们现在即使身上有幼虫也不会致命，而脱了衣服马上就会因为体温过低而死亡。 安宗紧紧拉住白毅的手臂，皱着眉头看着刘涛自刮的样子，心里说不出的恶心和恐怖。最后刘涛赤裸地倒在地上一动不动，血流得满地都是，四周还有他挽下来的肉块，他全身都是窟窿，但是在窟窿的里面居然还有许多白色的虫卵。六子已经忍不住低吼了起来，安宗是恨不得自己昏过去算了，看着这种东西胃酸都涌上了喉咙。白毅看着那堆已经不能叫做人体的东西说， 冰锥里有许多寄生虫，如果受伤接触到冰就会被寄生，这些虫对体温高的东西很敏感，如果说寄生的话也是在人衣服里面或者头发里，一般最开始的是头发，然后再是身体比较热的地方。我们注意一下自己，如果头发里没有发现虫卵就不要害怕，现在脱衣服跟自杀没有区别。 赵老板冷冷地瞪着刘涛，他们谁都不敢去确认他到底有没有死。但是他即使还有一口气在，也没什么意义了，死是早晚的事。对他来说，还不如早点去见阎王。不过在赵老板的眼里，却出现一种遇到麻烦了的神色。因为现在的情势对他们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赵老板他们手里有武器，他们不可能空手去和枪械炮弹硬碰硬，所以大家都没有继续说话。安宗实在不想看这种东西，别过头去止不住的干呕。此时牛角拉了拉他的手，哆嗦着低声说， 安宗兄弟，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其实昨天在雪洞里，我知道那个死掉的女人是怎么死的，她是被自己的影子掐死的。 听到这句话，本来就已经浑身冰冷的安宗仿佛给一万块冰砸中一般。他用眼神警告牛角，让他不要瞎说，但他皱着眉头说， 不是真的，我那个时候没有睡着，我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时候赵老板也走了过来，他听到了牛角的后半句话，问道， 你看到了什么？什么一清二楚？ 牛角对这个老头十分忌惮，他看到他走过来便不再发话，但他那种见鬼的眼神却让安宗浑身不舒服。赵老板瞥了他一眼，安宗实在想要知道牛角说这话的意思，也追问道， 你就实话实说吧，现在只剩下我们几个了，到底怎么回事？趁还有口气就说出来。 安宗这话说得重了，可他真的被牛角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吓得不轻。直觉告诉他，牛角这句话很可能对他们是否能够活着走出阿尼玛青山有着重大的意义。牛角盯着那刘涛的尸体看了一会儿说， 你们身后肯定跟着恶鬼。 牛角神经质地看了看他们，以为他们会像他一样害怕，没想到他们几个人早就对恶鬼这两个字免疫了，一个个像煞神一样盯着他。他摇了摇头，让自己显得平静点后，才开始说道， 我不该带你们来这里的，昨天夜里风雪把我们困在了魔鬼的洞窟，我没有睡着，靠在雪洞的最外围守着我的马，靠外围的火堆来取暖。阿尼玛青山什么地方都是神圣的，只有那里是神明无法保佑的禁区。虽然害怕，但是我依然决定稍微的休息一下。我准备收拾完马粪，靠着石壁去睡觉。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朵儿有些不对劲，它是我从小带到大的头马，即使风雪再大，也不会出现那种诡异的情况。朵儿扭过头，用一种马坐起来十分伤胫骨的动作，扭着身体围住了我。我以为他是要给我挡风雪，还欣慰地拍了拍他，但后来我发现他的行为更像是在躲着那个叫娟妹的女人。我看着那女人，发现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她睡得已经很熟了，但是从朵儿的眼睛里居然流出了泪。我大吃一惊，连忙拍了拍马背，替她松了松鞍绳，但朵儿就像是即将要被杀的牛羊一样不停流泪。我感觉事情不对劲了，便缩着身体靠在后面的石头凹陷处，手里拿着猎刀，以为这样就算有东西也没办法直接威胁到我。但是随后的事情就远不是我能想象得出来的。我发现洞里面的那个女人睡得很熟，火堆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她的头发蓬乱地披在肩上，时不时会因为寒冷而抖动自己的肩膀。火、影子、女人，渐渐的，我发现火光居然冒出了蓝烟，她的影子也开始古怪地晃动起来，但是一开始也就是这样的晃动，我想那是风吹的，就准备在雪墙上堆上一些雪堆。回过头来发现影子已经不动了，我心里松了一口气，但是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因为影子和她的人有些对不上号。我脑子像被银针刺了一样，突然意识到那分明是另一个女人的影子，长长的头发，双手垂在身边，样子不像是个现代的人，有些像古代人。不过她也只是一个影子，除了黑漆漆的一团，我也看不出其他细节。 这个时候，我的朵儿低叫了一声，我躲在朵儿的后面，看到那个影子像是动物受到了惊吓般晃动了一下，而后居然动了起来，扭曲着脱离了那个女人的身体。那个影子还发出了一种咔咔的骨折式的声音，显得非常的刺耳。朵儿马上便无法发出喊叫，转而不停地发出了呼哧呼哧的喘声。过了好一会儿，影子变得很安静，只是静静地趴着，感觉像是一堆黑色的东西。我以为恶鬼被朵儿的叫声惊走了，便想要出来叫醒你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还没有直起身体，就发现那个女人的影子里居然渐渐地浮出了一张人脸，那就像是在庙里看到的泥塑的脸一样，蜡黄蜡黄的。过去我看过报纸上，这种面具都是套在死人的脸上的。我们老祖先也有用这种面具下葬的习俗。慢慢的，那怪影子从匍匐的状态站了起来，于是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女人就立在了那个叫娟妹的女人的面前。那个娟妹并没有醒过来，而是开始往外吐着黑水。那个黑色影子一点点靠近了那个女人，女人出现了呼吸困难的表情，她突然睁开了自己的眼睛，那眼眶里居然没有眼珠，而是同样的流出了大量的黑水。她颤抖着低头看着自己的脖子，不知道从哪里伸出了同样一双蜡黄的枯手，卡住了她的脖子。但是那个女人看不见那个站在她面前的黑影女人，渐渐的，从她的嘴里吐出了好多灰白色的纸屑。此时娟妹本身的影子已经看不见了，一开始她还能挣扎，但很快她就不再扑腾了，可想而知那个力气有多大。我以为她被山洞里的恶鬼给掐死了，但是这种可怕邪恶的事情还没有结束。